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7集，临近。江胜继续说：“ 我们被蝎子蒙骗，卸掉了刀，跟着就发生了变故。” 他讲到这里，露出了半面脸。 那种铁锤是专门为了对付铁骑打造的，猛然砸在头盔上，轻则眼花耳鸣陷入昏厥，重则口鼻冒血当场暴毙。我的兵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我被砸昏在地，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。 这次所有人都没有吭声，他们在钟伯的私信里知道了蝎子，但谁也没有料到蝎子的威力会如此强悍。古今冲四下行李，接替了蒋胜的位置。他说：“ 我检查了战场，推测如下。哈森围攻王爷没有成功，于是改变了策略，在雪野与神出鬼没的精锐部队前后包抄，把王爷困在了大雪中。三队因此全军覆没。”“ 去你妈的！我不信！王爷野战，天下无敌。” 郭威礼站起身，暴躁的原地徘徊，最后 哈森算个，他吃奶的时候，王爷就是北边战场的无冕之王。我们跟边上打了将近20年的野战，王爷率领的铁骑是不会输的。 郭伟礼是萧继明提拔起来的，可他是跟着萧方旭入伍的，他接受不了。他在常驻营的时候跟胡和鲁打的野战，都是从萧继明那里学的。虽然萧方旭没教过他，但他的风格显然是偷师萧方旭。堂内一声增加，逐渐吵了起来。他们此刻就像是临近坍塌的节点，每个人都把神经绷了起来，勉力维持着离北铁骑线下的稳定，可那种崩坏的氛围仍然弥漫了起来。离北王死了，这句话就像是噩梦一般压在所有人的心头。他们面对哈森束手无策，仿佛直到这一刻他们才觉悟，离北铁骑已经被阿穆尔甩出了很远的距离。萧迟也觉得吵，但是他除了那句没用以外不再说话。他坐在这里头痛欲裂，肩膀手臂的伤夹袭着意识。他听见哈森，哈森，到处都在喊着这个名字。这两个字是无影随形。晚上沈泽川睡不好，他要时不时的醒来确认萧迟也还在，但是今夜他醒来时萧迟也不在屋内。沈泽川起身匆忙的到了门口，发现萧迟也只穿着单衣站在院子里。天又在下雪，萧迟也肩头都覆盖着层薄薄的雪。他听见动静回过头，对沈泽川隐约地笑了笑，这是个安抚的神色。沈泽川望着他，萧迟也在那注视里逐渐地红了眼眶。沈泽川看着萧迟也的眼泪缓慢滑落，他什么都明白，萧迟也至今还沉浸在那场暴雪里，独自奔跑了数十里的狼崽根本没有回来。沈泽川推开了门，连鞋都没有穿。萧迟也已经开始呜咽，他看着沈泽川走近，像是终于从忍耐里解脱，泪流满面的喊：“ 兰州。” 沈泽川用力地抱住了萧迟也，踮脚盖住萧迟也的后脑勺，像是屏障一般，把伤痕累累的萧迟也彻底地保护在怀中。李北还沉浸在悲痛里， 边杀就再度来袭。哈森经此一战，成为汉舍部无可替代的俄苏和日，其声望直追阿穆尔。但他没有时间回头听赞美，他要在此刻痛击里北铁骑，把战场直接推到图达隆旗的西面，在开春以前让边杀骑兵占据红雁东山脉的肥沃草场。沙伊二营遭遇了今年最凶猛的攻击，蒋胜重伤难复，萧继明调派朝晖和郭维礼前去顶住攻势，但是蝎子的出没让两个人先后都遭遇了重创。离北铁骑陷入了困境，他们卸掉重甲就要面对边杀精锐的迅猛屠杀，离北的战马追不上边杀骑兵的同时，也意味着他们一旦落入陷阱就跑不掉。可当他们带回重甲，那支精悍的蝎子部队就会穷追不舍。郭维礼三战三败，每次都是死里逃生。随后的一个月里，离北全线都在挨打，哈森就像是左手弯刀右手铁锤，每一次出击都能精确戳到要害。他最令人忌惮的地方不止于此，他还分得清每次交战的对手是谁。哈森超乎寻常的熟悉战场，把离北主将都记在脑子里，能够灵活地调转应对。阿穆尔把自己的变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哈森，哈森在北边战场把他玩得无比娴熟。朝晖几乎是滚下马背的，副将替他摘掉头盔，朝晖不要人搀扶，就撑在地上吐了个彻底。他到此刻双手还在颤抖，翻身仰躺在雪中，使劲地喘着气。 一营主将朝晖呈报军务。 朝晖就这样说着， 我们在北边遇见了蝎子部队，其人数远超五千，充当左翼的七队全军覆没，中方被迫撤退，我们要输了。 暗物迅速的记录，加急性要立刻飞奔出营，在明晚以前送到大境。萧继明无法上马提刀，一切军务都只能这样远程兼顾。为了提防突袭，他给了交战地各位主将临危自调的权利，但这也意味着像郭维礼这样的主将失去了锁链，一旦中计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。郭维礼从帐子内出来，他俯身伸出手，朝晖摆手示意自己现在起不来，那种被砸懵的呕吐感迟迟退不下去，躺在雪地里更舒服一点。 沙三营现在由吴子瑜镇守，二公子伤势没愈，如今辎重的任务是谁在做？ 郭维礼从怀里掏出烟草，直接塞进口中咀嚼。他蹲在朝晖身边，如此问道。 陈阳。 朝晖摊开双臂，有气无力地回答。他像是知道郭维礼在担心什么，于是继续说道。 陈阳从六年前起就跟在二公子身边打理后勤，大到进军，小到后院，没有什么能够逃出他的预算。如今陈阳在边伯营纵观全境，大小物资都能提前预料，只要马到通城，就能确保各个营辎重无忧。 郭维礼看着天空中零星的雪片， 我们缺战马。 他们入秋前就开始缺战马，当时马匹损耗没有这么严重，大境内的马场还能应对，可是现在战马们带着铁甲也经受不起铁锤，往往伤得比士兵还要严重，加上冰天雪地，他们也没有矮种马那样耐寒。天逐渐黑了，赵辉缓回些劲儿，坐了起来，他身上抹了一把血，对郭威礼说， 那一锤砸得我鼻血直流，来不及擦拭，全给咽回去了。 别恶心我。 郭维礼顶着乱糟糟的发，蹲得腿麻，也不想站起来。他停顿须臾，低哑地说， 过去我把胡和鲁当作边杀精锐，如今遇见哈森才知道胡和鲁就是个孙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